因为公司法量本来就很多了，然后去年底有修法，所以今年我们会上新的法。那新法已经公布了，1月10号公布，所以我们每堂课会多上20分钟，这是至少啊，那所以多的话大概会多上半小时。所以我们下午那一堂会上到5:20，然后晚上那一堂会从6:20上到基本上是9:40，基本上啊最晚不超过10点，知道吧？东西真的很多了，好，那公司法呢里面提到了4种公司，就是有有限、无限两个股份有限4种公司。那这4种公司里面考试比较常考的就是股份有限公司啊，大概就国考来说的话，九成以上的题目都出现在股份有限公司。所以我们在授课的时候就主要会以股份有限公司为主。那另外3种公司呢，基本上今天就会把它上完，那以后就大概比较用。那然后呢，因为我们还要考选择题啊，在选择题的部分呢，他就会想要去考无限、有限两个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所以选择题的部分呢，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要请大家自己去练习啊。那我们课堂上就针对申论题的部分去做说明。那选择题的部分，如果要准备的话，基本上把法条背熟是最基础的功夫哦。所以呢，大概公司法的题目的法条里面，当然很多我们可能时间上没有办法去讲，不过呢，就准备选择题来说，你大概每一条都要去把它背熟，才比较容易去回答。因为如果从去年的那个国考选择题来看的话，基本上法条背熟，大概就可以回答个7-8成的题目出来。那在如果你要考高分啊，当然从去年题目来看的话，选择题的部分如果你想考高分的话，只有背法条也是不够的，就是你观念上也要够清楚才行。所以呢，公司法这一科在新制之后，因为它现在从以前的没有选择题变成选择题，然后从以前的考1题变成考2题，从以前的配分是25分，现在是80分嘛，它是商法里面配分最重的一科。那所以我们在讲课的时候会尽量让大家能够去因应这些分数。那再加上说，因为分标法啊，这次也跟着公司法一样，它有修了，那也是像今年的1月4号公布。所以呢，我们在讲公司法的时候，如果有一些跟证交法相关的，会顺道去带。但如果说你证交法已经上过了，当然这样听起来会比较顺解。如果说证交法没有上过的，或是你还没有读过的，那你可能在听到有跟证交法有关的部分会比较不清楚，那就没关系，就先放着，反正你以后考完证交法之后再回来看就会明白。那就准备考试来说，我个人是认为说啊，如果就国法来讲，我个人认为说，你如果把讲义能够读得很熟，讲义总会有五本啊，你把它读熟了，再加上一些新的期刊论文，都有去注意的话，那这样我个人认为是没有问题的。那不过如果说你喜欢扎实的读书法，就是那种很老实的读书方式的话，有几本教科书可以推荐大家去看，入门级的，入门到没有办法考国考的这种入门级，就是柯邦之老师的公司法论。柯邦之老师这本书啊，它是公司法论，这本书呢可以看，不过它太浅，就对我们来说它太浅，它大概就是法条介绍、实务建议介绍，然后基本的那个法条真理会有一点点的说明。所以这本书其实大三的时候可以看一看，就在学校看一看，可是一部国考的话，这本书就太浅显就不够。那不够呢，接下来有两个选择，这两个选择看你的喜好。那如果你要问我的建议的话，我就会说都读了，但是时间上不太可能这么多。一本是王宇老师的书，王宇老师的书就是那本红皮的，暗红色的那本红皮书，也是公司法论。那王老师这本书呢，很多人在看他这一本书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排斥感的原因，是因为他比较没有例子说明，他就是整本都是法条论述的概念论述。那如果你要看王老师的书的话呢，我个人认为说他是一个难度比较适中、比较适合我们考试的书。那他的书不要从前面的总论先看，因为他前面总论的部分讲很多原理原则啊。原理原则当然很多觉得在论述的时候从原理原则着手，可是在你对法律还不了解的时候，你去看原理原则，你根本看不懂他在讲什么。所以很多人看王老师公司法会在前100页遇到很多的挫折之后就不想看下去，他没有想到100页之后就比较容易看。所以呢，在看王老师这本书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直接从股份有限公司切入去看，把股份有限公司看完之后，你再回来看总论，就会比较容易理解了。所以看他这本书的情况是这样。那另外呢，就是刘连玉老师有本《现代公司法》，那本书名比较特别，叫《现代公司法》，但是其他的也不叫《古代公司法》，是他特别写的是《现代公司法》。那其他老师的书都叫《公司法论》，那刘老师这本《现代公司法》呢？我个人是认为这样，就是它比较适合是第二本书啊。所以第二本书就是说， 你就算，比如说你上过讲，你上过课，看过讲义，你去看刘老师现代公司法，你会比较有收入，你会比较有收获了。或是说你看过王老师的书，再看刘老师的书，你会比较有收获了。那如果说你一开始就看刘老师的书啊，你会觉得他好像比较好看，就比较容易看，因为他比较热闹，他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实例啊。那些实例呢，当然有很多高科技业的题目在里面，感觉起来会比较炫啊。但是问题是，我个人认为，如果说你底子不好的话，看这本书，看完这底子也不会好。因为他不是在帮你打底的书，他算是在你用了这么了解这些法条之后，该怎么去运用什么法条，用在什么情况上，他这本书的功能是比较好。可是这本书的，如果说我们比较不近的讲他的不足之处的话，可能就是他在理论面的论述没有王老师这本好，这是我个人的观感。但如果要讲理论面论述比较仔细的话，是王老师这本比较仔细啊。所以打底的话，王老师这本比较适合。那但是就考试来说，你可能看王老师的书，就再看刘老师的书，你就会比较知道这些法条该怎么用。因为公司法条有很多，那大多数人遇到公司法的问题呢，就是学了一堆之后啊，拆开讲都懂了。那一个实例提出来，不知道用哪个法来去解这个问题啊。那再加上说，观念不是很清楚的情形之下，或者观念掌握的不是很扎实的情况之下，遇到这些实例题，其实会明明学过很多，可是你看的时候就比较容易束手无策。就是公司法的问题是这样。那还有另外一个点是，很多人对公司法规定不好，原因是因为你其实简单点就根本不知道公司是什么，不知道公司在干嘛，因为没开过公司嘛。那你在用学公司法这部法的时候，你要把自己切换成商人啊，或者切换成投资者的角色。今天假设说你有一笔钱，例如说你辛辛苦苦存了100万、1000万，那你去买了台积电的股票之后，你就用台积电的股东的身份去享受台积电的盈利嘛？但是问题是，台积电搞定什么事你知道吗？你不见得知道，因为张忠谋董事长不会跟你报告说他在做什么。虽然说你投资100万、1000万，那又怎么样？因为他们公司很大，有几百亿啊。所以呢，你只要去切入这样的一个心情，想说，如果我今天是一个投资者，我身为股东立场，我会想要需要知道一些什么事情，我要怎么行使我的权利，用这样想象的方式去学习这部法律，会相对比较简单。那换另外一个角度想哦，还有一个就是公司的经营者啊，你如果今天说，你是鸿海的董事长，你是那个郭台铭先生，你手上有一家公司归你管，你可以去经营这家公司。那天经营这家公司的时候，你遇到什么样的问题？这个是公司法的设置。那另外一部分呢，就是如果你是公司的债权人的话，你会希望这家公司有什么样对你提供什么偿债能力的保障。所以呢，基本上公司法它看的是一个三角的关系。这三角的关系基本上就是说，一个部分是股东权益的部分。身为一个投资者啊，公司的股东呢，他需要受到什么样的保障？那另外一部分呢，相对来说是经营者的角色，他会需要有什么样的责任，有什么样的权利啊？那这个经营者的角色呢，和股东的身份呢，都是公司内部的事情。在公司的外部啊，有所谓的交易相对人。开公司的目的就是要做生意，公司是以利为目的归属这个社团法人。所以在交易相对人的立场，他会希望公司法对这个交易相对人提供什么样的保障？所以呢，我们在学公司法的时候，你心中啊，永远一定要存着一个切割的概念，就是有所谓的内部关系跟外部的关系。就公司内部的关系是怎么处理的？公司的外部关系是怎么处理的？那把它分清楚去看。那再来呢？公司的经营者可能和公司也具有股东的身份，例如说我们的郭台铭董事长，他是鸿海的董事长，但是他也是鸿海的股东。所以我们公司来讨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会用身份去讨论他的法律关系，不会用人去讨论他的法律关系。所以当一个人呢、啊，他同时有董事的身份，或者是他同时有股东的身份的时候，那在讨论董事的问题的点上，你就不用去考量他的股东身份；在讨论股东的问题的点上，就不用去考量他的董事身份。反正我们用身份去切割他们的法律关系。基本的观念是这样。那接下来呢，一个基本的观念是，公司法是人弄出来的。公司法就不像自然法，我们讲所谓的自然法，就例如说像刑法这种有暴力思想啊，或者有教育思想这种，不像是自然法，就是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先天的会对于这种，例如说最近大家很关心的伤害行为，会希望有一些对应的处罚方式。那这个呢是比较偏向自然法律的东西，那个大概全世界来说，人的想法都差不多了，因为我们对这样的行为感到愤慨，我们人受伤后想报复回来，那我们禁止私利报仇，说我们会有国家力量去加以惩治这些人，就是。刑法都会这样想，可是商法不是这样，商法就是一个做生意的规则。那规则是人想的，往前讲，规则是人想的。那既然规则是人想的话，规则就没有一定非得怎么样不可，因为它就是一个游戏规则而已。那我们中国呢？啊，如果我们要这样讲，我这样讲，民进党不会太高兴啊。就是 我们东方人呢、啊，基本上对于做生意这件事情啊，是看得比较等而下之的，就是可能是因为中国传统来认为说士大夫是最优越读书的这两种高，对不对？所以呢，其实中国传统是没有商事法，就中国传统是不重视做生意的。还记得有听过士农工商商人之间这样的说法，所以呢，其实我们不会愿意去花任何心力去商人之间问题，因为我们说他不是商人，买高卖低，或者买低卖高，就算比价差价问题而已。所以呢，我们的商事法律啊，在设计的时候，基本上都是从国外寄售来的。那我们的寄售国呢，其实最主要是日本。那台湾的法律会寄售日本，原因是因为一来嘛，在清末那时候我们引进商事法这套制度的时候，我们是受到日本的影响嘛。为什么受日本的影响呢？是因为他们的汉字我们最容易懂了，所以呢，在翻译的时候困难比较小。所以我们在民国五年的时候就有公司法草案，可是因为那时候中国在战乱嘛，所以那个公司法草案立法归立法，但实际上没有认真去实行，所以一直到民国十四年国民政府成立到民国十八年的时候，我们公司法才正式开始运作。那从民国十八年运作到后来来到台湾之后啊，我们还是继续受到日本法影响，因为台湾被日本殖民好一段期间嘛。所以呢，我们的公司法的样貌嘛，跟日本的商法里面的他们叫会社编排下，他们那个内容基本上长得非常非常的像。所以很多学公司法会去留日的原因是因为这样，因为我们的商法跟他们，我们的公司法跟他们的商法的会社编基本上长得是完全一样。所以呢，我们在解释我国法的时候啊，我们常常会有所谓的外国法的延期解释，那最常拿来用就是日本法的延期解释。可是后来大家知道二次大战之后日本就败亡了。败了没有亡啊，就陷入一个国际地位比较弱势的情形。再加上他们后来呢，虽然有一段经济起飞时期了，不过他们现在大概国力不振，我都知道，就知道经济实力不振。所以呢，我们在大概民国八十几年开始啊，很多学者去美国留学回来的就学了商法。那他们呢，对我们国内的商法就造成很大影响。比如说像王宇老师啊，像刘明玉老师，他们这些都是留美国名校回来。所以他们从美国回来的时候呢，带进很多美国的商事法的观念。然后再加上说，例如说曾文老师他去英国留学回来，他就觉得说，那这一些西方的商事法律的概念就开始慢慢被我们引进到我们的法条里。所以后来我们从民国九十年那一年公司法修了235条，那一次开始啊，我们的商事法就慢慢开始跟日本法有点脱离，然后往美国法靠拢。然后民国九十年修了一次230几条，民国九十四年又修了一次，然后98啦、99啦、100啊，陆陆续续都一直有在修法。所以我们现在这部公司法的样貌跟以前柯方志老师他们在怎么讲说他们是学术主流那个年代已经落差很大。那因此呢，在我们的公司法解释上，你会发现说比较早期的实务见解啊，相对都比较严谨，学者解释啊，才无效说的会比较多。可是后来因为大家知道英美啊重视交易的自由，所以呢比较新奇的实务见解，慢慢就开始往一个开放的角度去解释。所以学者啊在解释这些法条的时候，就会发现老一辈的，就是说像廖平老师，他们解释这些东西，常常往无效去解释。可是年轻一辈的，像刘连宇老师、像钟老师，他们这些学者，就会往比较有效性的方向去解释。因为基本上他就是做生意的规则嘛，他做生意要怎么做，没有一定像新法得搞那么严肃了。所以呢，我们在解释公司法的时候呢，也是两个精神，一个精神是公司权益的保障，就是内部关系啊。那第二个精神是什么？交易相对的保障。那在公司内部权益的保障跟交易相对人的保障这两个点上，我们比较偏向保障消费相对人的利益啊。因为你跟我做生意，你们公司里面这么多个股东，你们里面怎么形成具体的这个交易关系，我怎么会知道你们家是怎么样，对不对？但是今天有一个代表你们公司出来跟我签约之后，后来你们说这个交易行为是没有效，因为你没有授权给他，问题是我怎么会知道这些事？所以在公司经营者的角度来，公司的那个交易安全的角度来说，商事法呢，在尤其是公司在解释交易行为的效力的时候，往往会往交易安全的方向去解释。所以我们就变成一个什么情形呢？对外的部分呢、啊，尽量往有效性的方向去解释；对内的部分呢、啊，再回去慢慢算账。所以今天如果说有一个公司的经营者，他没有在公司内部得到法定的授权，他就出来签了一个交易契约，我们常常会把它解释为说，外部这个交易行为是有效，但是呢，这个董事啊，他必须回去面对公司对他的责难，例如说董事可能要去赔偿公司所受损害之类这样的事情。再来。公司法呢，在民国九十年那一年呢，有一个很大的变革，就是九十年以前公司法非常非常重视股东的想法，但是呢，民国九十年之后啊，公司法开始去重视公司经营者的想法，也就是说啊，股东权益不再是绝对，应该说股东的意识形态不再是最高的指导原则，董事或董公司的经营者或公司经营者独立的权限，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国内的政治一样，民意当然很重要，可是呢，相较来说，我们选出了这个政府，不管是怎么被选出来的。如果用公司法角度去看我们国内的 那个政治关系的话，我主要想法是，既然民众选出了这样一个政府出来，就是政府所作所为啊，我们必须要去信赖他，也必须要去尊重他，因为他是民意选出来的。所以，就算股东怎么不满意公司经营者的行为，在概念上就是我们可以换掉公司经营者，可是我们没有办法去否认经营者所为行为的效力。这样可以理解吗？你如果说今天你看马总统很不爽，你觉得他做很多事情都不喜欢，他做很多决策你都不喜欢，你们不能够，通常不能够直接去告马总统说你要赔偿国家所受损害，没办法这样，我们只能够去选择把马总统换掉。这就是公司法那个基本概念，就是我们要尊重经营者的经营决策，这我们等一下后面会介绍这样的概念。那再来呢，我们等一下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啊，今天假设大学毕业的不想参加国考，不想继续走法律这条路，你要出来做生意的话，那其实你将来开律师事务所还是要在做生意啊。你出来做生意的时候呢，其实在我们国内的法律有两套制度可以选择，就是你可以用你个人的名义出来啊。你用个人名义出来的话，基本上我们有一个叫商业登记法的，商业登记法会要求说所谓的商业必须去适用商业登记法。那商业登记法这里呢，换公司法案的关系是这样，当我们一个人要出来做生意的时候，你可以选择就是你要走一般商业的路，或者走公司的路。所谓走一般商业的路，例如说我今天用行号的形态出来选择，出来营业，或是我用公司的形态出来营业，这个差别当然大家都很清楚了。如果你用公司的形态出来营业的话，公司是一个具有法人格的组织，它是个法人，对不对？所以公司本身可以承担权利还有负担义务了，就是公司这个组织是这样。可是如果今天我们选择用商号这样的形态出来营业的话，商号它没有独立的人格嘛，所以商号的权利义务关系呢，不是由商号取得，而是由商号背后的这些经营者去取得，例如商号背后可能是合伙人，对不对？这些合伙关系去取得。所以呢，不管是公司也好，商号也好，我们都还会有另外一个关系，就是你可以选择用独资的方式去成立，你也可以选择用合伙的方式去成立。所以这个部分呢，在商号这一部分呢，独资的话就你一个人，那没有什么内部关系的问题。那如果用合伙的部分去处理的话，那这部分就是用民法的合伙契约去运作。可是呢，在公司这一块啊，在公司这一块，你也可以用独资的方式出来开一家公司。以前公司法是规定说股东一定要是数人啊，不过呢，1990年之后呢，我们开放一人公司这样的概念，也就是说只有一个股东也可以出来开一家公司，所以呢，在公司这部分你也可以用独资的方式出来成立。但是接下来我们就不要讲合伙，接下来呢，你也可以用合资的方式出来成立一家公司。为什么不要讲合伙的原因是因为合伙讲的是民法上的合伙契约嘛，对不对？那我们开公司啊，股东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合伙关系，那是适用公司法的股东内部关系。所以呢，我们常常在会听到一般的民众会这样讲说啊，我跟我的朋友合伙开一家公司啊，这个嘴巴讲讲 OK 了。他跟他朋友合伙开一家公司，他们彼此间的法律关系是合伙关系吗？不是，其实他们只是要传达说他们合资开一家公司而已，这样 OK 吗？啊，所以呢，我们在讨论公司法里面的股东之间彼此的问题的时候，不能用民法合伙去处理，在这一部分，公司法是民法特别法，公司法去规范股东之间关系为何。所以呢，在使用语句的习惯上啊，不要讲合伙开公司，应该讲合资开公司。对，合伙成立一个商号，彼此间是个合伙关系。那如果选择用公司组织，要优先适用公司法，那就用合资的方式开立一家公司。接下来呢，在开公司的情形之下，我们还有四种选择，四种公司形态让你选择哦。例如说，我们有无限。有限、两合、股份有限公司，四种公司让你选，你可以选择你要的形态。当然，每一种公司它有不同的成立限制啊。不过，基本上我们是让股东自己选择，你觉得哪一种形态比较适合你就去选。那这边我们要第一个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是四种啊？就好比说，我们的诉讼制度一般来讲三级三审，你们想过为什么是三级三审？为什么不是二十级？为什么不是一级一审？你觉得一级一审这样太简单了，好像是审一次就没了，好像会怕出问题。那如果要严格的话，为什么不要五级五审就好了？那不是比较严格吗？一般被五个人审过，比如说像诉讼经济有损，诉讼经济，然后可能将案件确定比较慢，证据可能及时实现。你能想到这些吗？所以最后呢，我们可能就认为说，那不然就参照其他各国的法律，就对我们定出我们的三级三审原则，那去做一些调整，例如说有些不可以上诉级三审，等等这些嘛，这是我们的想法，对。所以这种东西都是人设计出来，它不是一定要这样。一样的道理啊，公司法里面规定说公司是四种，这是人设计出来的。那这个也不是我们想出来，这是我们从国外抄来的。我们当初呢抄了美国的，啊抄了日本的。那主要当初这样的一个设计是因应日本法而来的，日本法当初是这样弄出来的。 那在早期公司法里面呢，有五种公司啊，这后来都改成四种哦。那未来呢，可能会剩下两种或三种不一定。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了解就是说，有这四种，但是现在你要懂的是，这四种是基于什么样的概念去分类？就是当初设计公司法的人，他是基于什么想法去把公司设计成四种公司的？那商法考得好跟考得不好的差异性，往往不在答案的对错，因为答案就是基本的。如果你答案是错的，那就没有竞争力，这样就不用想。我们现在想的是，在有竞争力的这一群人里面，答案都是对的。那答案都对的情况下，谁的分数高，谁的分数低呢？当然，基本看你的答题架构了，你逻辑会演对。还有很重要的要素就是，你有没有把立法理由写出来？每一个商事法条背后都会有个理由。如果说你在写答案的时候，你把理由点出来的话，那这样命题改题者自然会认为说你对这个法条是彻底了解的。那如果你只是听法条，没有点立法理由，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说你到底是不是很熟知这些法律。所以呢，你在弄公司法的考题的时候，你要记得去了解每一个法律背后的想法是什么。它背后可能是一个原因，可能是一个价值判断。那它背后这些原因跟价值判断是什么？然后你必须了解的，帮助你理解这个法律，最后你还把它写在答案里面。所以呢，立法理由很重要哦。那你要去了解这个法条。那我们当初公司法在设计这四种情形的时候，其实它背后的一个核心原则就是股东到底要承担什么责任。不是公司承担什么责任，是股东要承担什么责任。所以这四种分类呢，是以股东责任为基础去分的。我们用股东责任基础的概念呢，去分成这四大类型的公司。今天举个例来说，我们看最左边这边来。既然选择开公用公司的形态出来营业的话，那么我们对外的交易行为主体就不是股东，而是公司的债权，而是公司的名义。例如说，今天假设有三个人，有 A、有 B、有 C 三个人，他们三个人出来呢，想要做生意，然后最后呢，在做生意的时候，他们选择用公司的组织，不是用商号的组织的话，那么他们就可以适用公司法。那如果今天讲简单的，就是你们如果要出来做生意，那你们会设立公司吗？会办公司设立程序吗？不会嘛，对不对？所以可能就会去问负责设立公司的这样的做这样的事，就是你可以找会计师事务所、找记账业者、找律师帮你设立一家公司嘛。那通常我就问你说了，你要开什么公司？你说啊，我要开饮料店啊，不是这样。当我问你说你要开什么公司的时候，是说那四种形态你要选哪一种？你得先选好，你得先选好。那你要怎么判断你要选哪一种呢？就是我们现在要讨论这个问题。先假设你公司名字取好了，你的公司名字叫假公司了。那你的公司叫假公司后，我们就会问你说，你这四种要选哪一种？这四种差别差在哪里？第一种无限公司，什么叫无限公司？无限公司的意思就是说，股东啊对公司债务负担无限责任，就叫无限公司。例如说，先假设，假设这家假公司是一家无限公司的话，如果假设一家无限公司的话，他扛放话题说，我是无限公司哦，表示说，今天假设啊，甲呢跟一家乙公司做生意，跟乙往来的时候呢，如果你是乙，你要跟甲往来，再过去你会想去了解甲的资历是怎么样？那公司的资历是怎么构成的？一开始我们开公司的时候就要先拿钱出来，当初 A 说呢，我只有30万可以拿出来 ，B 说呢，我有40万可以拿出来 ，C 说呢，我有50万可以拿出来，那他们30、40、50，他们就凑了多少？120万，对不对？凑了这120万呢，在概念上，我们就把它称为这个120万是这家公司的资本额，然后120万。就好比说，今天你上牌桌跟我打牌啊，我就会先问你要打多大，你要打多少？因为啊，不讲好，可能就说两局都不完。可是这样就可能跟我的规划不一样。我规划可能前面让你赢嘛，他让你赢的时候，你后面就比较松懈，我最后要一大把把你赢回来。所以我的设计是比较长的，可是你跑到一半，你跑到一半你不想回，我就前面都输，我后面就没了。所以呢，通常一般来讲，我们在打牌的时候就会讲好说，今天输赢上限是多少？10万块，对不对？然后要么打完两圈回家，要么10万块输光解散。那要不要开一家新公司重新再来？那是另外一回事，到时候再来谈。所以呢，一开始甲出来做生意的时候，甲必须要先讲好说，我拿多少钱出来做生意。那他拿了这么多钱出来之后，登记上是这样，所以资本的是120万。接下来呢，你要记得另外一个概念叫资产的概念。一开始当然也是120万，例如说 就像刚刚讲的，你上牌桌打牌的时候，你还讲说我今天的赌本，就是我今天赌本是120万，我上限是120，可是你一旦牌局开始进行之后，你就会有输有赢。如果说你赢了一局，你可能变成140万，对不对？可是你手上的钱有140万，你的赌本是多少？还是120万？这样我们才能够在听说你赚了20万嘛？听得懂意思吗？所以什么叫资本额？资本额就是你的赌本啊。那什么叫资产？就是你手上实际上拥有多少。所以，例如说一样的道理，今天假设第一盘你就输了20万，那你输了20万之后，你的资本额是多少？还是120万？那你手上剩多少钱？100万。所以你的资产剩100万。这样听得懂资本跟资产的概念吗？所以资本的概念是你当初下来的时候，你宣告那个数额。我们甲公司现在要来做生意，用多少资本来做生意？120万的资本。那资产是指你们公司实际上拥有的财产，这样 OK 吗？好，那我们举个例子来说，今天假设你拿120万来做生意，那你跟我签了一个约，这个约呢，一个买卖契约，今天假设这个交易的价金是150万啊，那么请问甲可以跟你签150万的约吗？甲公司的资本呢只有120万，资产只有120万，那甲可以跟你签一个150万的约吗？甲可以说跟你签个150万的约，甲要给附加金150万给你，可以这样吗？这个问题一点都不需要去伤脑筋。你口袋现在里面如果只有1000块的话，你可以去等一下去那个 Uniqlo 买一件2000块的衣服。当然可以啊，为什么可以？你可以跟同学借1000块，对不对？你可以去跟他说，那我不好先签1000块，我还没让你签。或是说，你可以拿信用卡去刷2000块吧。所以基本上呢，公司内部的财力是如何，跟公司对外的交易行为有没有相当是两码子事。我可能穷没要命，我的资产已经是负的，我根本就负债大于资产。但是我可不可以再去楼下吃一碗面 ？OK 啊，他愿意卖我就好。好，现在。假设甲跟乙签了一个约，这个交易金额是150万，请问乙可以跟甲要多少钱？啊，是150万嘛？因为甲乙间的法律关系就不是公司法了，甲乙间的法律关系是一个买卖契约关系，用民法买卖契约关系，既然价金是150万，甲这个债务就有给付150万的义务了。所以呢，你要了解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在判断甲乙之间的交易行为的时候，跟甲公司的资本是多少没有关系的，这样 OK 吗？如果说今天你身上的财产就是80万。那你去车行订了一辆200万的车，那你要付80还是付200万？200万不会因为你身上只有80万，就说哎我身上只有80万了，所以就80万给你就好，那是耍赖的行为，这就不是交易的行为。所以呢，今天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就是，甲是一个人，跟你我一样都是人，只不过他是法人而已。所以甲对外所谓的交易行为啊，用民法去判断，这部分跟公司法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然后呢？甲这个行为呢，他要承担的责任，依照甲乙的契约去决定，跟甲公司的资本有多大是无关的。所以，我们现在讨论的问题啊，是甲公司的股东到底要对外负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就按照这个例子来说，你跟甲要了120万，甲公司说我全公司上下剩120万现金拿去之后，是不是甲还欠你30万，对不对？那甲还欠你30万的情形之下，甲可以跟乙可以跟甲的后面三个股东 A、B、C 说，你公司看我啥子完，那就算说你们三个要付，可不可以这样？这就是我们设计公司法的基础。如果可以的话，那代表股东负的是无限责任；如果不可以的话，代表股东负的是有限责任。那所以无限跟有限这两个名词怎么区分呢？就是如果说今天 A、B、C 他们三个人出资到公司，出完之后，以后公司的债跟公司的债不关我的事，这样就是以出资额为限去承担公司债务的责任，这样叫有限责任。如果今天 A、B、C 他们三个人出钱出到甲公司去之后，以后甲公司的债务无法清偿，甲公司的债权人还可以去找甲公司的股东出来负责的话，那这样甲公司的股东 ABC 就是负担无限责任，因为不是以他出资的为先去负责的。所以呢，公司要先选好说你要负什么责任。很简单，我就讲我要负无限责任，我要开一家无限公司。这个无限是谁在负无限责任？是指甲的股东要负担无限责任，不是甲要负担无限责任，因为甲本来就是负无限责任。甲负无限责任就可以理解吗？我们人出来社会上做生意，我们人是负责的，无限责任啊，就是还到没有钱为止啊，是这样吗？不是，还到死为止。那还到死的时候呢， 如果还是没有钱呢？债务给继承人继承去嘛，原则上是这样的，这就是无限责任的概念。那你就说，我可不可以不要还呢？可以啊，去死就可以不用还。一样的道理啊，公司可不可以说，哦，我可不可以这30万不要付了？很简单，公司去收掉就好了。公司收掉的话，那这公司就消灭嘛，公司消灭这30万不用付了。那就说，那这样以后大家就把公司收掉就好了。哎，对，那这样我们就会不太相信公司。所以公司法呢，必须有一套制度，让我们可以相信说，我跟公司做生意是安全。所以我们在公司要收掉的时候呢，它会有比较多的制度设计，不像我们人要走很简单，就这样就走了。所以呢，其实人哦，在这个社会上承担的责任其实是很小的。你只要哪天你觉得你不想再负责累了，你就了结自己的生命，就没有责任多余。但是开公司没这么简单。可是呢，为什么大家会选择用开公司的方式做生意？一个很大的因素就是，用开公司的方式出来做生意，我可以去做风险切割啊。比如说，我个人也有开一家公司在做生意，在做一个小小的买卖。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当律师很难赚钱啊，是这样。当律师成为千万富翁是有的啊，可是如果要比千万再多一点是会很辛苦啊。啊，那总而言之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能去做。啊、我就做茶叶的买卖。如果说我今天，因为我自己爱喝茶嘛，那加上我们家在中部的乡下嘛，所以中部山上，所以我从小就接触这些东西，对这些东西很了解。然后呢，啊，陆客来台嘛，对不对？这家老板很糟糕的，他们对茶叶实在是很没有什么很好的认知，所以我们就想要削他一瓶啊。那现在情形是这样的，你想看看吗？如果说我自己用我自己的身份出来卖茶叶。假设啊，这茶叶卖一卖，如果说发生什么问题了，我必须负损害赔偿责任的话，我是用我个人的身份来负担损害赔偿责任。那这样可能一开始我可能拿100万出来做生意，可是搞到后来可能我身家产会赔光光，对不对？因为我要负无限责任嘛。可是如果说我今天开一家公司，用公司的名义出来做生意的话，我当初出资100万，然后我开一家有限公司，那不就很简单吗？因为是公司去赔嘛，公司赔光就不会到我这里来嘛。所以今天如果鸿海倒了，郭董还可不可以很有钱？他依然有钱啊，因为他的钱跟鸿海没有关系的，了不起就是他所持有的鸿海股票的价值就蒸发，顶多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郭董的身价不是只有鸿海股票，还有很多很多很多的东西嘛。所以呢，一开始出来做生意的人要去选择，你打算负什么责任？你这个股东打算负什么责任？如果你打算负担无限责任的话，你就开无限公司；你打算负担有限责任的话，就开有限公司。那你就会想了，那谁要负无限责任？大家都希望负有限责任嘛，这样不是可以切割风险嘛，对不对？但是问题是，你可以想看看，如果今天你是乙啊，我现在换到交易上个人立场，如果你是乙啊，你喜欢跟无限公司做生意，还是你喜欢跟有限公司做生意？今天你来跟我做生意，我跟你说没关系，好，我们公司哈，如果没有钱赔你的话，我们股东负责到底了，股东负责赔到完，那你当然会觉得比较安心嘛，因为新偿债务的能力扩张了啊。但如果跟你说，你要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安心了、啊，公司没有钱的话呢，我们也不会再赔你，那所以你就自己看着办。那这样你会觉得比较不安心嘛？所以基本上，无限公司有无限公司的优势，它有一个债务清偿能力的优势，它有一个提供信用强大信用基础的优势。交易商个人跟甲无限公司做生意的时候，他看的不是甲的资历本身，他看的还有甲背后那三个股东呼啦啦呼啦啦。但是换个角度想，一般民众根本不会想要用这样的方式去做生意，因为这样的切做了这样的风险太大。所以，我们中华民国的无限公司啊，加起来啊，没有超过20家。我们有100多万家公司哦，只有不到20家是无限公司，只有不到20家的股东敢拿命出来开公司，大多数人都开有限责任的形态。今天假设郭董拿100万出来开一家有限公司，做生意倒掉了，郭董要负责吗 ？Man， 因为是公司去负责，不是郭董去负责的，那这样郭董就会比较安心嘛。所以有时候我们看到说，例如说什么太子汽车，之前他不是有爆发那个劳工的纠纷吗？好。锻炼公司法哦，要去注意社会上形形色色公司发生的问题，因为那些东西都有可能成为考题的。尤其是现在大家还要考证交法的话，这些会上版面的这些公司，大家都是公开发行公司比较多。如果今天就像报纸上讲，太子汽车跟他员工之间发生纠纷，可能薪资付不出来，这钱被付不出来等等这些问题，那请问太子的老板要负责吗 ？Ben 不关他的事，因为那是公司跟员工之间的债务，跟老板没有关系。所以这是员工不爽嘛？员工就会说啊，老板吃香喝辣的，我们呢连资遣费都拿不到，或者我们连薪水都拿不到。老板就会说、啊，公司法就是这样啊，我的是我的啊，公司是公司的、啊，我是公司的经营者，公司的债务不归我扛。你说这样很不合理吧？不会，中华民国的国债买酒，中华要扛吗？不用他扛吗？因为他只是公司经营者啊。中华民国债是中华民国要扛的、啊，跟马总统有什么关系？因为今天可能是马总统，下次可能不知道是什么总统了、啊。 不会再是马总统了，可以确定是这件事。所以呢，从这个角度去看啊，你就不用觉得说这事情很难理解，这事情很好理解。公司就跟国家一样，公司的股东人很多，不太可能每个股东参与公司的经营。国家人也可能很多，不太可能每个国民参与公司参与国家经营。所以国家会选出领导者，公司也会选出经营者。那公司的债归公司的债，国家债归国家的债。常常会有人讲说了，我们国家债务多大，国民要扛多少责任？那其实就只用概念上的换算。但是一样的，公司的债务很大，股东要扛责任吗？股东不会扛责任，其实股东的最大的损失就是我投资的钱血本无归，因为甲公司倒了嘛，甲公司无法清偿债务，全部都负债，那就代表说甲后面三个股东当初出资投资的钱拿不回来，这就是我们开公司基本上的风险是这样。所以公司法在设计的时候呢，假设第一个形态是 ABC 他们三个去跟甲说了，就跟去开一家甲公司叫无限公司，然后去跟乙说我们要负担无限责任。这种经验之下，如果你是乙在评估甲的偿债能力的时候，你除了评估甲本身的资历之外，你可能还要去评估甲后面那三个股东到底有钱还是没有钱。这是一个很基本的观念，公司法很多设计都跟这个有关系啊。那这种形态公司呢，就如同我们讲义上面写的第一页这边写到一样，这种形态公司，我们把它称为资合，把它称为人和公司啊。请看第一页这里，那这里要说原理上的分类，基于公司对外提供的信用基础不同的区分，公司对外提供的信用基础，也就是股东对于公司债务要承担的责任。公司的信用基础呢，你可以换个角度去理解，就是股东对公司债务要承担什么责任。如果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要承担无限清偿责任的话，就叫无限责任形态。那这无限责任形态就把它称为人和公司啊。请看这边提到说，股东对公司的债务负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公司形态，如果公司的债权就公司本身资产取偿之后还是没有办法满足他的债权的话，则请求公司的股东负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那为什么讲人和公司？人和是指人的集合，因为啊，今天假设。黑板上这个甲是一家无限公司的话，乙跟甲做生意的时候，其实乙不会太在乎甲本身资历是怎么样。反正甲没钱的话，后面的三个股东 A、B、C 要负责偿这个债了。所以呢，乙在看待甲的时候，乙看待的是甲背后三个股东的集合。所以我们强调说，它是个人的集合所形成的公司，叫人和公司啊。那这一种公司的特性呢，往下看，我们说它合伙性很浓厚。因为有照公司法的规定的话，甲是无限公司，乙可以对甲的股东。对于甲的债务去请求连带无限的清偿责任的话，那像甲乙丙他们三个彼此之间关系跟民法上的合伙关系就很像，所以觉得就说嘛，那这种形态不过就是甲乙丙他们三个成立一个合伙组织的概念，好，类似像这样，类似像甲丙他们三个成立一个 ABC 他们三个成立一个合伙组织，然后这个合伙组织呢，法律上赋予一个法人格叫甲公司，所以我们就会说这叫合伙第一张法人的外衣。然后往下看，原圈又提到说股东义务的取得和移转就相对比较不容易，为什么会这种情形？你想看看，今天如果说啊。你跟我还有另外一个人，我们三个是 ABC 来开一家无限公司。这家无限公司呢，你出资30，我出资40，另外一个出资50，好了。但是这家甲公司不管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们三个都负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你跟我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是一种情形，你跟郭董负连带无限清偿责任是另外一种情形，你的心情会轻松很多嘛，对不对？因为反正郭董不会没钱管嘛。所以你跟我一起负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我有可能会没钱管的哦。那我没钱管的话，你就会成为追偿的对象。所以这种情形之下呢，谁要进来这家公司啊，谁要离开这家公司啊，都不会那么简单。因为你要负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的对象是谁，你要跟谁一起对乙公司负担连带无限清偿责任，你会慎选你的对象。所以我常常提到说，开无限公司就像跟结婚没有什么两样。因为结了婚之后，虽然说我们人格是独立的，对不对？可是我太多的关系是牵连在一起，所以你会慎选你的对象。然后一样道理，进入婚姻不容易，离开婚姻也不容易。啊，所以呢，一样道理，这边你要进来很难，需要走也很难。你想看看嘛？如果当初郭董跟你讲说，那我们一起开一家无限公司，你就安心啊，反正天塌下有他扛着，对不对？现在郭董说他走了，换那个，例如说那个谁啊，柯志海先生跟你一起。郭董说，我把我的数字转让给柯志海先生，以后哦，柯志海先生跟你们就是好朋友，你们就是公司的股东了，你心情就不一样。说我不要，对不对？我想跟郭董在一起，比较想跟柯董在一起，这样可以理解那个股东的心情吗？所以公司法就是说，谁想进来，谁想走，都不会那么容易，就会一些法条的规定嘛。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些法条啊，这个大家今天看完之后，我有机会再看。那么看看第55条这个条文，55条这边提到说呢，股东非经其他兄弟股东的同意，不得以他自己的出资的全部或一部分转让给他人。就像刚刚讲的，今天如果说郭董呢，他要把他的出资转让给柯董的话，那要经过你们的同意嘛？因为当郭董把他的出资转让给柯董之后， 郭董离开了，柯董进来了，这样可以理解吗？一样道理，今天如果说你结婚了，那你先通过你的太太，你要把他的婚姻身，他把他的配偶身份转让给他的，他离开某人进来，要不要问过你的意思？当然要啊，因为这个身份关系太密切了嘛，怎么可以随时把我转手给别人，对不对？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就会55条这样的条文。再来呢，往后看一下那个41条，41条是无限公司的章程。章程的定定来请看第41条。41条这边提到说，无限公司章程应该载明国内各款事项。那请直接看到它的第3款，在公司章程上必须秀出你的名字出来。我说秀出你的名字出来呢，让公司的债权人可以知道谁要扛责任。这样 OK 吗？所以要把你的名字写出来，然后章程写上去之后要改哦，也没那么简单。来往后看第47条，47条提到说，公司变更章程应该得到全体股东的同意。哦，所以呢？你会发现说你名字被写到章程上去很难，要离开也很难，这是无限公司一种生命共同体的概念一样。然后再往下看，最后一个提到说企业经营跟企业所有的结合，这个先讲一下。企业经营者是在讲经营权，企业所有的讲的是公司是谁的。简单一个道理来说，例如说像我们中华民国的治理，中华民国总统可以是外国人吗？不行，对不对？我们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办法里面提到说一定要本国籍，那这就是经营跟所有结合的概念。如果当我们的总统身份允许是外国人的话，那就是经营跟所有分离的概念。中华民国是谁的？现在不会有人讲国民党，现在大家都会讲什么样？中华民国是全体中华民国国民的，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中华民国的拥有者。那中华民国现在的统治权现在谁手上？政权在谁手上？在马总统手上，在国民党手上。讲国民党不对了嘛，在马总统手上嘛，对不对？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经营者是谁？是马总统，所有的是谁？全民。那马总统具有国民的身份，有，这叫精英跟所有结合。如果法律要求说要当总统一定要是国民，那就是精英跟所有结合。可是如果法律要求说当总统可以不一定是国民，那就是所有跟精英分离。这样 OK 吗？好，想看看，如果说今天呢，你们是 ABC， 你们要对公司要负担连带有限经营责任，但是公司确实我在管，那我不用负担连带有限经营责任，你们会安心吗？我很轻松的嘛，反正搞砸这里面可能就是我扛。你们很紧张的吗？因为反正搞砸是你们考，不是我考的，所以你觉得我很认真吗？我不会的，对不对？因此呢，在无限公司的概念之下，这种人和公司的概念之下，我们通常会设计成公司的经营者直接就具有什么公司的经营权，公司的所有者就是公司的股东，直接具有公司的经营权。那这个呢，我们可以来看一下第45条这个条文。45条提到说呢，各股东均有执行业务的权利哦，他同负其而负其义务了。所以原则上，在无限公司里面，每一个股东都有业务经营权，每一个股东都是公司的业务经营者。所以在无限公司里面，我们不会去特别设计说谁是公司经营者。那这边提醒一点，就是在看公司法的法条，要记得要看它在哪个章节里面。因为你看45条讲各股东，那是指什么公司的股东？我们不是有4种公司吗？那是哪一种公司的股东有这样的经营权限？你这里往前看到40条上面，它写了一个第2章的先文。就刚开始学公司法的会犯一个问题，就是他看到这个法条就说啊，那就是用这个40条。就是只有无限公司用40条，因为这是无限公司章节下面的规定。好，所以呢，我们把这个无限公司的概念呢稍微做一个理解。那我们来看一下他们内部的关系是怎么分布的。那请翻到讲义的后面，在那个第4页这里，我们来看一下公司的内部组织设计的。在无限公司，因为每一个股东对公司的债务都负担连带有限经营责任，然后各个股东之间呢也负担，是同样都是这个过度债务人之一嘛。所以呢，在这种情形之下，公司法原则上在刚刚的45条规定之下，就让每一个股东都有业务经营权，所以 ABC 他们3个人都可以经营公司。那他们3个人经营公司的时候，他们权力大小怎么分？他们都是一样1人1票。因为啊，不管你是出资30万还是出资50万，都必须对公司要负担连带有限经营责任。你的责任并不会因为你出资比较少就变得比较轻，不会因为你出资比较多就变得比较重，因为对我来说都是一样。所以他们3个人经营权限是均分的。可是这3个人里面，如果说有人对经营事务实在是没有兴趣，他只想当一个单纯的出资者的话，那么45条这边呢，也允许章程去做一个特别的规范哦。我们再看一次45条。45条这里提到说呢，各股东均有执行业务的权利而负其义务。可是你看他的但书写到说啊，但是章程呢，中订定由股东中之一人或数人执行业务者从其订定。这个但书的概念一出来之后，我们就产生了一个概念叫做执行业务股东。本来原则上 ABC 都是执行业务股东啊，对不对？ ABC 都是嘛，因为45条约第一项的本文讲。可是如果依照45条第一项但书于章程中特别规定之后呢，它就会产生什么？会产生执行业务股东跟不执行业务股东的概念。例如说他们三个讲好说执行业务股东， ABC 他们三个讲好说这个事情哦，就交给 AD 去管了。那 C 说，我虽然钱出最多，可是呢，其实我对于公司治理也是一窍不通，我也不会经营公司的这个饮料事业，所以呢，我就不管事。所以约定好之后，先假设约定好说 AB 是执行业务股东，那这时候呢 ，C 的身份就叫不执行业务股东。这是股东之间对于经营权的分配。法律说原则上每个人都有，所以你们股东之间我想过这样的分配，立法者没有理由去干涉，所以这时候不执行业务股东是 C。所以 C 呢，接下来不能够执行公司的业务，但是 C 毕竟有出钱，所以我们会给 C 呢监督的权限。因此这个部分呢，请往下看到第48条。48条提到说，不执行业务的股东可随时向执行业务的股东咨询公司的营业情形，查阅财产文件、账目和表册，他随时都可以去质疑。所以 C 呢，他变成是一个监督者的角色，他们是业务执行者，他是一个监督者的角色。不过请注意哦。他虽然是个监督者的角色，大家也都听过监察人这个名词啊。不过呢，监察那个名词啊，它是股份有限公司特有的名词的职称啊，所以我们只能说 C 是个监督者。不过 C 的名片上面印什么？甲公司不执行业务，这样可以理解吗？他在法律上的地位叫不执行业务股东，所以 C 不能够在名片上面说我是监察人啊，不能这样印的。为什么？因为股份，因为无限公司没有监察的组织，监察这个设计只有股份有限公司有，所以 C 的名片上就会很鸟的意思，不执行业务股东 C， 那你就问他是干嘛的嘛？我不执行业务的，我是监督者，48条赋予我监督的权限，啊，他的地位是这样来的。接下来，那管事的是谁 ？AB 哦，所以 AB 的职称叫董事吗？不是，法律上没有赋予他董事的职称，董事的职称是有限公司跟股份有限公司特有的，所以 AB 的名片上面什么？印甲公司执行业务股东 A， 甲公司执行业务股东 B， 这样 OK 吗？好，两个人负责处理公司的事务，那意见一致就没问题。意见不一致的话该怎么办？请往下看到第46条，然后你可以看到右边那个表格。我们说在无限公司这里的业务执行机关原则上是所有的股东都有业务执行权，我们刚刚谈45条的那个本文嘛。那例外呢，就是45条的单独提到说呢，章程可以特定执行业务的股东哦，哎，它的程序呢，我们刚刚介绍过47条，啊，刚刚介绍过40条，这个条文是经过全体股东同意啊，那变更也是全体股东同意的哈。那么我先看执行业务的方法这里呢，我先看下面这个，依照第46条规定，我们看第46条，46条是提到说，股东是数人或全体执行业务的时候，那现在呢，这家公司不是股东全体，但它是股东数人执行业务，是 A、B 两个人执行业务吗？他说关于业务的执行取决于过半数，所以原则上 A、B 两个要取决于过半数是指超过一半，所以就本例来说啊，应该两个人同一天可以执行公司的事务。可是公司的事务，什么叫公司的事务？举个例子来说好了，今天假设我问你说，你家的事情是爸爸妈爸爸在管，妈妈在管？你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假设你是法律人的话，你应该先说你的问题太笼统。无法回答，什么叫我们家的事情？你是指全部的事吗？还是指哪一类的事？先了解了。像我们丈夫公证人就是这样啊。你当天有看到他踹人吗？他就说，我有看到。好，请问你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看到？他说我答不出来这个问题，那先看他有看到就是乱说的嘛。不，他说有，我看到他踹人啊，我在忠孝东路看到的。那是忠孝东路跟哪个路口呢？讲清楚嘛！如果在忠孝东跟复兴南路口，那就看错人了，不是那个人啊，是另外一场，不是那一场嘛，对不对？所以要问清楚嘛。一样道理，先问你说，你们家是谁的管？你就要问什么事嘛。好了，你想看看，如果今天家里的事，大大小小都要妈妈，都要爸爸妈妈一起决定的话，那太麻烦了啦，对不对？因为家里比如说买卫生纸，妈妈就打电话爸说，我们可以买那一排的卫生纸。可以买几卷，几块钱以下可以买，几块钱他不能买，就会这样嘛。因为你每一个事情都必须要协商，很没有效率，而且会增加纠纷嘛。所以基本上，我们就像说买卫生纸用小钱，就自己决定就好了嘛。所以你往下看， 十六条第二项提到说，执行优的股东啊，对于关于通常的事务啊，各得单独执行，就一般的小事单独执行就好啊。但是其余的执行优的股东呢，有一人提出异议的时候，应该停止执行。这问题就在这里，什么叫通常事务？我们说通常的事务可以单独执行，什么叫通常事务？一个家里面的事情，买包卫生纸、买卷卫生纸，就是通常事务吗？我当然觉得小事，很小，对不对？但是你知道，有些人对卫生纸是很执着的、啊，他就坚持非得用这一排的不可，那一排不好擦，那一排很容易破，那一排怎么样？那一排比较粗糙，那一排比较细致。有人说不要这一排有含光剂，那一排没有。所以卫生纸会不会构成离婚的事由？有可能。先假设他们两个都很在意卫生纸这种事情的话，那么他就不是一个通常事，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我们在区分通常事跟非通常事的时候，当然一般我们用社会场景去看，也就是说，通常我们会认为买卫生的小事嘛，对不对？一般场景会这样想。可是当执行优的股东另外一位对他提出质疑的时候，那这件事情就一样变成什么非通常事，那非通常事要怎么处理？回到第一项去，拒绝过半数的同意。那就两个都没办法决定了，那卫生纸不要买，都用洗的就可以。哦，所以呢，这个法条告诉我们说，一家公司大大小小事情很多。例如说，简简单，你开公司知道，开公司啊，第一件事要装潢。装潢的话，你知道装潢多少事要处理吗？地毯，要不要地毯是个问题，对不对？要木板这个还是不要木板这个问题嘛？要瓷砖大理石是个问题嘛？墙壁呢？要贴壁纸还是刷油漆是个问题嘛？这些都可以吵哦。好了，装潢好了，接下来文具要买哪一排是个问题。是啊，因为都是公司的钱在支应呢、啊，请哪个人进来当员工是个问题。比如说我说请这个好，这个当秘书很好，为什么？赏心悦目，心情开心。那有的不好，这种赏心悦目的人会出事，你们找这个虽然不太好，但是至少工作能力好，而且一定会很早就下班。那这样的话，他就做这些指引。所以总而言之，就是公司的事情其实非常非常的多。那如果什么事都得要两个人同意的话，比如说叫瓶水，饮水机关于洪水嘛，谁决定？如果今天大家对这个不太在乎的话，那就是通常事务啊，就洪水而已，洪水多少钱，对不对？那如果说我很在乎要喝哪一排水，坚持不喝哪一排的水，它就不是通常事务。所以这边所谓的分类方式就是啊，来请看第五页这边，我们还是会用一般的常理去分，说什么是通常，什么是通常。可是，一旦有人提出异议之后，再小的事情都变成是最重要的大事。哦，一旦有人提出异议，再小的事都会变成是大事。好，再来，那监督机构我们知道啊，监督机构就是一个不直接的C嘛。好，现在是内部分决定。以后这家公司里面，好，甲公司里面，怎么样？甲公司里面就是这样。公司的事情呢 ，A 去决定，怎么决定呢？大事的话，两个一起决定，取决过半数的同意；小事的话，自己决定。大小是怎么决定？没有人有意见，用常理区分。有人有意见的话，就变成是大事。然后接下来执行的过程当中，西可不可以说，为什么买这一排的水可以？为什么用这个员工可以？那公司花多少钱？可不可以看？可以，这西的权利四十八条给他的。好，内部是这样啊。现在谁出来代表这个甲公司跟乙签约？甲是个法人嘛？那甲这个法人就有一个代表人，代表甲出来跟乙签约，那就外部关系的问题。就在外部关系这一部分呢，你可以看到第四十二条这里。四十二条这边呢，就可以看到这个很基本的法条架，那个不是四十二条，那个五十六条这里嘛。那请看一下那个五十六条这边。我们刚才四十二条那边呢，你看它上面的章节写的是第二节公司内部关系嘛。那来到五十六条这边，你就看那个第三节叫公司对外关系，这是我们刚刚讲的概念，就是公司总会有内部关系跟外部关系的概念。那五十六号这边提到说，公司得啊，得以章程特例代表公司是股东，其未经特例者，各股东均得代表公司。所以原则上每一个股东都有代表权限，但是如果章程特例只有某些有代表权限的话，依照章程的规定去做。那章程怎么定呢？一样是刚刚讲的四十条全体股东同意，修正的话四十七条全体股东同意，在无限公司是这样。不过我们的问题来了，就是这个 C 呢，这个 C 有没有对外代表权？今天如果说我们看四十六条的，还看五十六条的话，西有没有对外代表权？应该是有嘛，对不对？应该是有嘛，因为西也是股东之一啊。不过呢，柯老师说，这边有人说他了。柯方志老师说呢，代表权呢、啊、为业务执行权之一环。是业务执行权的一部分，因此呢，无 业务时间全是股东。鹦鹉对外代表权。所以虽然五十六条是这样写，好，虽然五十六条这样写，不过柯老师的意见是这样。因此啊，如果就柯老师的意见去看这五十六条的话，原则上 A、B 两个人都在做对外代表权，但是 C 是没有。好，法条文意是写作全体股东都有嘛？不过照柯老师的看法的话，他认为对外代表权呢是业务执行权的一环，所以呢，如果 C 他在当初订立章程的时候，他放弃他的业务执行权，他应该也同时放弃他的对外代表权。那这个说法没有觉得反对他了，所以我们就尊重柯老师的说法，在法条文意上稍微做这样的一个修正，了解一下。好，再来，开这样的公司其实你会觉得 C 很可怜吗？ C 是个监督者没有错了，不过 C 这个监督者呢，他看得不爽，并且他发现说，哎，公司的账有问题，你们 A、B 两个人这样做不对。如果你是 C， 你怎么办？你本来很难杀敌，放弃你的执行权，说 A、B 你们去搞去了。我身为律师，立你的药物，没办法经常这样执行业务。可是后来你看账的结果，发现 A、B 两个乱花钱啊。A、B 两个到高雄去出差，然后呢就住好的、吃好的，然后就花了公司好几万。你就说 A、B 不需要花那么多钱啊，虽然是执行业务的费用没有错，可是你们可以住商务旅馆，就不需要住五星级饭店啊。你们可以吃120块电池，不需要吃1200块套餐。所以你看 C 很不 ，C 就看 A、B 很不顺眼嘛。可是你会发现，这对 C 人陷入一个很不利的地位。C 如果要拿回他业务执行权，该怎么拿？修改章程，对不对？因为他们当时定的时候他没有嘛，他现在想把业务执行权拿回来，就要修改章程嘛。修改章经过谁同意 ？A、B 的。A、B 说不要了，你放弃就放弃，我不肯改章程，不想让你拿回来。那 C 行使监督权之后，如果 C 发现 A、B 乱花钱，那 C 能怎么办？顶多人就告 A、B 说他们违反善良管理注意义务。可以吃1200块，还可以吃120块，为什么去吃1200块？他没有为公司善尽到节省成本的义务，对，类似像这样去考量啊。或是呢，也可能认为说 A、B 意图是怎么样？意图为自己的利益，然后损害公司的利益，然后作为被植入的行为，告他背信，就这样搞。但是 C 投入50万，还是投进去。将来如果这家小公司发生什么问题 ，C 对外还是得要负担道歉、赔偿责任，了不起是 C 回去跟 A、B 求偿而已。那 C 很可怜嘛。所以 C 就想说，那我可不可以不要这样玩？所以呢，假设你是 C 这个角色的话，你可以选择我不要负无限责任，你可一开始就讲说我负有限责任就好。也就是说啊，我就出资50万，将来呢，你乙公司不要再来找我甲公司，不要再来找我 C。有限责任概念是说，当 C 把这50万放进甲公司之后啊，他以他出资的为先去负责。所以，当 C 把这50万放进甲公司之后 ，C 说：“将来甲公司任何事情、任何债务都不能再找我，因为我的责任就是多少，有限的50万。这50万出了吗？出了，出到甲那边去了。所以以后找甲不要找我。那如果说今天 C 负担有限责任 ，A、B 负担无限责任的话，这种公司形态就叫两合公司。那你应该明白为什么叫两合公司，因为它合两种股东。”一家公司里面有两种股东形态，所以它叫两合公司，因为合两种股东。那如果你是交易相对人乙啊，你一定会想要知道说了，这一家公司里面谁是有限责任，谁是无限责任？像你将来要去找人负担无限责任，就还有办法找嘛？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请翻到114条这个条文，第一是那两合公司的章节。一是这个条文呢，请看一下那个116条。一是以下是两个公司的章程，我看一下116条。116条这边规定说，两个公司的章程如何记载？第41条所列各款事项嘛。第41条讲的是无限公司章程所规定的事情。他们提到说呢，应该记明各股东的责任是无限还是有限，写清楚，对，你是负无限还是负有限，这样以后你要找人算账的时候，还是要找谁啊？所以呢，在甲公司的章程上面，1到116条规定。当上面写说 A、B 负无限责任 ，C 负有限责任，所以呢，如果 C 是郭董的话，乙呢在跟甲公司做生意的时候，你就要知道，就算郭董是股东，也没有意义，反正他只出50万，赔光就50万嘛，他不需要再为甲公司再负担任何责任。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在设计业务执行者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些调整。这个调整呢，请往后看到122条。 来，请看122。122条这边提到说呢，有限责任股东啊，不可以执行公司的业务，还有对外代表公司，我们封杀他的权利。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公平性的问题。如果说今天我是 A， 我是 B， 你是 C， 公司内部在讨论一些事情的时候，你可能会给意见。你给意见的时候，我只要读你一句话说：你有拿命出来开公司吗？你随便讲讲，没查公司倒你50万的责任。我们呢不连带我先记上责任，所以我们不要听你的话。他的概念就是讲，所以你不要插嘴，因为我们是拿身家性命出来开公司，你不是，你还没有懂，你出了50万，你是有限责任股东，所以呢，这家公司是你不用管，你等着有赚钱就赚钱，没赚钱就算了。这 C 的地位是这样，所以呢，在122条这边特别定了说，他没有权利，那谁有权利？就是 AB 嘛，对不对 ？AB 这部分呢，请翻回115条。这个号码稍微记一下，15这个条文说啊，两个公司除本章规定外，准用第二章之规。第二章是无限公司章节，你可以看一下115条都准用第二章吗？那翻到第二章，第二章从40条以下开始，怎么样？第二章无限公司，所以呢，我们知道两个公司这种公司形态，它是以无限责任股东为主在运作，所以基本上它的规范都是围绕无限公司的规定。所以两个公司这个章节啊，113条、115条，像这个两个公司的章节啊，它主要就是在设计，第一次啊，意思一下这个两个公司的章节，主要就在设计两个公司里面的有限责任股东，在这两个公司形态之下，它有什么权利、有什么义务而已。那这个 C 哈，毕竟是有出钱的啦。如果说它完全不能管事，那这样好像对它来说太过苛刻哈。所以我们看一下那个118条，我们也赋予这个 C 呢，它有监督权。不过你看 C 的监督权是很弱的。相较我们刚刚看到48条提到，假设 C 是无限责任股东的话，它是随时可以查核。可是你看118这个条文提到说，有限责任股东呢，得以免会计年度终了时查阅公司账目、业务和财产情形。换句话说，他一年只能看一次账。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结果的监督啦。什么叫结果监督？公司是一个会计年度，就一个会计年度切开的嘛。比如说，今年是101年的会计年度，从101年到101年的12月31号为止，你如果是有限责任股东，我是无限责任股东，这家公司是我在经营的，在我从1月1号开始经营到12月31号这段期间为止，你不能够插任何嘴。比如说2月赔很大，3月赔很大，你就问我说，我可以看一下账吗？怎么赔这么大呢？我就会说，那是结算了没？还没有结算，我最后3个月会赢回来。这样可以理解吗？所以呢，如果你只是一个有限责任股东的话，他不让你在公司的经营过程当中有插嘴的余地，你只能做结果监督，一年结算一次，对不对？你只能够在年底会计年度终了之后，你就我经营的结果有监督权。可是有时候你可能会担心啊，我现在其实不在经营啊，我现在是在掏空公司啊，因为我们可能会担心啊，马总统可能不在自己国家，马总统可能是在 A 国家的钱。那如果我们这么担心的话，那么什么时候要看？我们现在就想看了、啊，对不对？好，所以118条第一项后段提到说，必要的时候，法院得因有限责任股东的申请，需其随时检查公司账目、业务和财产情形。所以平常想看，要跟法院检具理由去申请说，我为什么现在年度还没有终了，我就要看，因为是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呢，在有限公司在两个公司里面，你会发现说呢，这个 C 啊，它是一个有限责任股东，它这个有限责任股东呢，不仅权力小，它的监督权也弱。这个你可以看到第四页这里啊，第四页这个公司内部组织中间的括号3，两个公司股东分2类，有限责任股东有那种无限公司的规定，就有限责任股东，它这边法条特别写，它不可以执行业务，不可以代表公司，它有财务义务的监督权限。不过呢，118这个财务义务的监督权限其实相当的薄弱的。然后你再看最右边这个表格。中间那个位置叫两合公司嘛，两合公司呢，股东分2类，业务执行机关是无限责任股东。那无限责任股东每一个都有业务执行权嘛，这部分是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原则上是大家都有，要特别约定也可以特别约定。那执行用的方法一样，115条准用46条无限公司的规定。反正两合公司里面就是以无限责任股东为主在立法的，因为它才是公司的核心嘛。然后监督机关的部分呢，无限责任股东也会有监督权，因为是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嘛。所以在这家公司里面就很好理解 ，AB 之间的关系用无限公司的规定 ，AB 跟 C 的关系采用什么？采用两合公司的规定。这样有听懂吗？我再讲一次哦，黑板左边这家甲两合公司啊 ，AB 之间的关系是用115条准用什么？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AB 跟 C 的关系才会用到两个公式的章节里面去啊，讲到这边哦。好，所以呢，在无限公式的情况，那这两个公式的情况就如同像我现在介绍两个公式的表格是这个样子。接下来如果说 A、B 他们两个想要想说算了，我也不要做无限责任股东了，好嘞，那就大家都来做有限责任股东吧。A 说我不有限责任 ，B 说我不有限责任 ，C 说我不有限责任。我们来开一家有限公司。当甲公司对外宣称说我是有限公司的时候啊，乙呢你自己就要知道，乙跟甲做生意将来不能够去奢望甲的股东会去为甲公司债务负担任何责任。乙跟甲做生意，乙只能够从甲身上面拿钱。所以甲现在的资产是120万，你就知道他有30万藏在他有30万的债权会落空。那我问一个基本观念，刚刚是无限责任形态，所以呢，乙跟甲要不到可以跟 A、B、C 要，现在是乙跟甲要不到不能跟 A、B、C 要。请问，很简单的观念，乙跟甲说还150万给付货款，甲说我只有120拿去。那当甲把120拿给乙的时候，甲身上没有钱嘛？就现在甲的法律地位，甲还在，还是甲就倒掉了，还是甲就死掉了？我们常常说啊，风风起斗啊，那些公司倒了，那倒了怎么走？房子倒了，倒了一点空，倒了，对不对？公司倒了，公司在哪里？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哎，你们公司在哪里？”我就会说：“在我心里啊。”我无时无刻不念着他，他在我心里，什么意思呢？你问的是公司所在地在哪里吧，对不对？公司在哪里？其实他问的是公司所在地，因为公司是个法人嘛，他存在于一张纸上面，他是个公司登记资料上的文件，法人在哪里？就一样的问题，请问中华民国在哪里？我们就讲啊，中华民国就在地图这里啊，就报给他看，那是中华民国领土在这里。中华民国在我们心，因为他看不到摸不着，可以理解这个意思吗？所以公司在哪？公司在我心里啊。那什么叫倒掉？公司法说，本法所称倒是指什么情形？没有对。倒是一种做不下去的。有时候我工作很累，说不做了，太累了，我就没办法，我倒了，我垮了，我瘫了。但是我命还在吧？还在。这倒不代表法人格下，法人格下面或人格下面是命没了嘛，对不对？倒了，不过传达说这家公司呢，可能财务困难，可能业务上困难，他做不下去。可是他做不下去，在法律上对他的地位来说没有任何的影响，他还是在。因此呢，现在如果你是以跟甲公司做生意，甲公司说我倒了啦，他只是一个民间的概念，在传达这家公司可能有财务业务的困难，他没有任何法律上的意义。从这观念上先记得哦。那法律上意义是什么？法人格消灭，公司死掉就没有了。那么请问这家公司，他现在负债30万，对他的人格有没有影响？简单的例子来说，如果全身财产加起来20万，那你去买了一个30万的东西，那你现在是负债10万，你负债10万对你的人格有没有影响？就法律上来说啊，你现在不是讲道德问题，就法律上来说。你还在吗？还在啊，对不对？可是你负债10万嘛，是不是？是啊，绝对负债这10万，该怎么处理？那我就赚钱来还你嘛，就是这个答案。所以一样道理啊，甲公司现在还尚欠货款多少钱未清偿？30万，甲公司还有钱吗？一毛都没有。那甲公司怎么面对这30万？赚钱来还就好了。这样听懂意思吗？所以纵然公司的负债大于资产啊，对公司的人格会有影响。不会，他还是在。就像我们人也常常在负债大于资产啊，他负债大于资产时候去死吗？不会啊，我们不是啊，负债大于资产他就先死了，不会这样。公司也不会这样，他就是一个人，而且他就是一个人。所以当甲公司负债大于资产的时候，他还是好好的活在那边。但是啊，他生活上有困难，可能他就选择说，那我去宣告破产，或者说我去申请重整等等这一些，但是不会影响他法人格的。因此啊，请问现在他们三个出钱租完了，他们 A、B、C 又负有限责任。乙跟甲说，先差30万还来了。甲说没有钱还呢、啊，那乙该怎么办？可以找 A、B、C 吗？不行嘛，对不对？那乙该怎么办呢？这以后就是你们客户问你的问题啊。 他就说他就怎么办，我的客户呢欠我多少钱没有还，我该怎么办？我说啊，就依法去做的话，你会拿到一个叫执行名义的东西，啊，你会拿到一个叫债权凭证的东西，证明他还欠你30万未清偿。然后呢，然后就回去检讨一下为什么当初要跟他做这么大的交易。对吧？然后呢，他说那我这30万拿不回来怎么办？我说不是这样，如果他这家公司将来还有再继续赚钱的话，哎，除了说他还有财产的话，你可以再去执行，去指封说我要封这个封那个嘛。他说，哎呦，他都不做了嘞。那我就问他了，很简单嘛，如果我欠你10万块，我该怎么，你该怎么办？想办法叫我还你，对不对？啊，如果我都不去工作嘞，你该怎么办？老板说我好了，了不起6个月管还了回来，我还是不还你，怎么办呢？我就说你要去赚啊，我不要。我不要赚了，我好吃懒做，我不要赚。但是我赖着不要还，你能怎么办？他说这样我也很想找黑道。我说好，哦，那就不是我教你。你一样道理啊，公司欠钱不还跟人欠钱不还的不一样，都是一样，因为公司也是个人嘛。只是说我欠钱不还可以找我爹吗？我爹负有限责任的呢。为什么有限责任？20到20岁不见嘛，他不在我的行为负责啊。所以呢，从这角度上来看的话，乙跟甲做生意的时候，乙要好好小心啊，因为乙背后的股东是负有限责任。所以你要自己去花心力去评估，说甲有这个偿债能力吧。当初你要借我10万块的时候，你要不要评估说我们偿债能力？你如果觉得我有，那是你的判断的问题嘛。那如果是我骗你，让你误以为我有，那我可是诈欺的问题嘛，对不对？但是啊，至于这10万块，我不会因为我还不出来我就死掉，我也不会因为我还不出来我的人格就消灭。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呢 ，ABC 他们三个现在不再为公司债务负责。既然不再为公司债务负责之后，你就自己要好好去想一想，他要跟甲做多少生意？真的要跟甲做150万的生意吗？那就要多想几次。那再来，关于这种情形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第一页这里啊，我们把这种形态的公司啊，称之为是资合公司。为什么叫资合公司？原因是因为从此之后，乙看着甲公司啊，他看不到人的。甲背后的股东是 A、B、C 或任何三个都没有意义啊，这没差了，反正。甲藏在那里，只看甲嘛，所以以后乙看到甲，应该看到一堆钱，甲就是一堆钱的积累。然后这堆钱呢，如果能够拿来偿债，对乙来说就是好；就这堆钱呢，不够偿债，对乙来说就是不好。所以对乙来说，甲背后的股东是谁不重要，重要是甲有钱，是吧？因此我们就说这种形态叫做资合，资金的积累。哦，甲有限公司被我们认定为这种资金的积累。他就提到说，股东呢，经营出资合为限，对公司都要负起责任。这边除了对公司负起责任的意思，很多人会误会，很多人会误会说，会误会成说啊，甲将 A 哦，将来还要再拿30万出来啊，不是这个意思。A、B、C 他们三个股东啊，他的责任的形态是指说，当初把30万、40万、50万出资到公司去之后，他责任就了。所以所谓的负责任的意思是把钱出到公司去了。所以这边提到说呢，股东紧急出资的为限，就是 A 出30万 ，B 出40万 ，C 出50万。除了公司哦，对公司负责，所以 A、B、C 是对公司负责，不是对乙负责的哦。但股东对公司债务人并不负担清偿责任的公司形态，所以公司债权人仅得对公司本身资产取偿，状有不足啊，你不可以向股东要求清偿公司的债务。你的立场是这样，既然是这样的话，第一个往下看，法人形同后，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时候公司跟股东就分得很清楚，这笔债是公司的债，不关我们的事。中华民国欠人家多少国债，那可不关马总统的事，马总统不用管，对吗？公司归公司，中华民国归台，公司归公司，经营者归经营者，股东归股东，就切开来。但往下看，股东地位的取得和移转就相对比较简单。如果我们今天去聊去讲股东间的这个关系的话，刚刚说开无限公司像什么？像两个人结婚嘛，对不对？关系很密切。那两合公司比较像什么？两合公司呢，比较像那一种。我大学的时候曾经去，就在外面租房子啊，我曾经去。要找一个地方住，那个地方是叫便宜，它是一层楼三个房间，那个是一对新婚夫妻，还没有小孩，所以他先把他们的小孩房对外出租，然后这种情形，我们跟他的关系叫两，就像两个公司的关系。为什么说？你看那个地方是谁买的？那对夫妻买的，他们是负担无限责任，维修什么都他们来，他强调牺牲粉红色，我能干预吗？我不能干预，我没有业务执行权，我只是乘客，我只是房客住在那边吗？他们家里乱装潢，我可以说这样不行吗？他们浴室要怎么弄，我可以出嘴吗？不行，我不就租一个房间而已嘛。这比较像两个公司，所以我没有业务执行权，我没有对外代表权，我只是去住那个地方。 当然那个地方环境弄得好我就受益嘛，环境不好我就受损嘛，对不对？好，这是两个公司嘛。有限公司比较像什么？有限公司比较像一样大学做的是这样，出去租房子，三个同学租一层楼，各自有各自的房间，那这个房间有大有小，可能有人去住套房的，有人去住雅房的，对不对？就同一层楼，同一层里面可能有三个不认识的人，也有可能是三个都认识的同学。先说我们三个是认识的同学，去分租一层楼，我们彼此有独立性吗？有嘛，各自一个房间，对不对？那我们有共通性吗？有没有浴室、厕所、厨房、客厅是共用的嘛？那这种情形之下呢？请问，如果有人要走，你心情会好吗？可能不太好嘛。想说他走的话，如果没有人进来，那谁来分摊房租嘛？怎么可以？本来讲好租一年，怎么租半年就要跑呢？那本来是三个人摊房租，下面两个人摊房租啊。再来，他如果那个要走，那个人讲说，不然就没关系嘛，我走嘛。那我有个朋友姓柯，我请他进来好了。那这样的话，你会不会觉得说，啊，不要啊，我不要他进来啊，你要把流浪狗都带来，我不喜欢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这是个例子啊，我不知道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对于这么好心的人，我们可能会没有办法长寿，因为他心肠太好，这样我们家就变成是一个保护动物之家。那这样的情形之下呢，我们很不喜欢啊，所以就想到说，今天如果说是一家有限公司的形态，就是这样，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切开的，不像夫妇住在一起，我们彼此关系是切开的。但是问题是，你有你的空间，我有的空间，他有他的空间，可是我们还是有一定的连结性嘛。你要把你的房间转租给别人，其实要尊重你的意思，因为我们中间有连结性嘛。一样道理，想要离开不做了，也要尊重我们的意思，因为本来是三个人摊房租，你左边两个人摊房租啊，还是会有影响嘛。这就是有限公司的概念，就是这样。你要走要进来相对比较简单，没有错，因为它不像夫妻之间关系那么密切，可是我也不会随便任你进进出出的，这样 OK 了齁。那股份有限公司齁，应该说有限公司这种有限形态，如果把它进一步的发展，就好比说我们刚刚讲那个分租房子啊，三个人租一层楼分租关系很紧密啊。但如果说呢，像我们去租那个汤泉，大家知道汤泉在新店那边有很多起，那集合式住宅，对不对？大家都住汤泉，假如说汤泉走起，大家住汤泉一起。你知道你邻居是谁吗？你可能知道你对面是谁。那你可能知道，比如说 A 栋楼下 A 栋的三楼是谁吗？知道。一样道理啊。现在很多人在住公寓嘛，对不对？假设连公寓是像我们这种，我家是住旧式公寓，我们总共六层楼，十二户。我都常常说，我请求住六楼，对面那个是谁？那如果说今天我们是住大楼的，总共大楼加起来120几户，我曾经接过我们一个社区的法律顾问，他们总共625户。那625户里面，你会认识每一户吗？不会啊。那如果这些625户里面有人要把他的那个房子卖给别人，你管得着吗？哦，不着。你在乎吗？你不在乎。大家可以理解吗？所以你可以想象，小的像分租公寓，大的就像一个什么社区一样。这就是有限跟股份有限公司的区别啊。公司把当官设计有限责任的时候，给你两套选择。如果你们出来开有限公司，是亲朋好友三五朋友组一个家公司的话，你们呢就去开有限公司。那如果啊，你们开这家公司，你希望能够集合很多人一起来开的话，那就用股份有限公司的形态。我们先讲为什么需要开很，为什么需要用很多人来开。先讲一个基本的道理。像我出来开公司的时候啊，我就找两个朋友一起合，三个朋友一起合开，我们总共四个股份。那为什么找他们三个？因为有同好，对不对？喝茶同好。二来呢，熟啊，有话好讲嘛。所以我们四个股东都认识。那是因为我们只是卖个茶叶而已，所以不需要太大的资本，每个人出个几万就弄起来了。而今天假设我不是只是要，例如说做贸做茶叶贸易，我可能是想要弄茶园。然后可能想要像那些弄完茶园之后卖高档茶之后，我还要卖饮料，一瓶一瓶罐装茶的，然后可能还要卖茶包的。如果想搞这样，算一算，租茶园，请人家种茶、研发、设计、生产，我可能需要5000万，我没有啦，对不对？我问我的朋友，他们也不会有啊。所以假设叫我一人出资1000万，哦，不可能，我没有那么多。那不然我们还是一人出资100万，那差多少钱？差剩下4900万，去哪边拿？没办法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出来社会上说，哎，我们四个人要开一家公司，现在差4600万，你们谁有兴趣来投资啊？好，你们这些人就来了嘛，就听我这样讲，你们就来了。来了之后呢，我是跟公众集资的， 这家公司的股东不是只有我们四个，这家公司的股东有这么多人，那我们就叫什么股份有限公司？为什么呢？以后这家公司怎么管事？钱出的多了，讲话就大一点，因为这家公司已经不再是我们四个人的了，这家公司也是我们大家的了。所以呢，这种情形之下呢，公司法给他另外称呼叫股份有限公司，钱出的多了，讲话大声，钱出的多了，权力就大。以后我们这一家公司啊，在决定事情的时候不看人，看实力。你的股权多就听你的，你的股权少就听我的。那公司的事情要讨论的时候，就看股权多数怎么决定。一旦是这种情形啊，你是股东或我是股东，其实我就不太在乎。反正啊，既然你不想继续投资，你把股份卖给别人，我干预不着你，我也不想干预你，反正没差，因为钱到位就好。所以当初在设计有限责任形态的时候，公司法就做两种，一种就刚刚讲，假设我这些资本很小，三五朋友都可以开一家，我当然希望找我认识的，将来好沟通，好去做一些观念上的厘清嘛。而且我说今天我需要开这家公司，可是它资金大到我一个没有办法负荷的时候，我势必要从社会上吸引所谓的游资啊，吸引社会大众的投资认同。那这种情形之下，这家公司内部关系不再是单纯的三五好友的关系，它就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关系，就好像去住大型社区一样。所以你看大型的社区啊，怎么讨论说，哎，中庭要不要弄个花园呢、啊？要开区干所有权的会议嘛。今天如果说像那个旧式公寓啊，我们那个很老，那个连那个区选会都不用设，连管委会都不用设的情形的话，我们那栋大楼如果楼下那个大门下面要装一个电梯，怎么决定？我只要拿着一张表，一楼、二楼、三楼、四楼、五楼、六楼，固定说装个灯好不好？我说好好，弄个灯就去装了嘛。他就不需要搞一个什么区学会啊，希望那么复杂、啊，不要彼此间讲好就好了。所以呢，我们来看一下，在这种有限责任形态之下，我们先来看有限公司这种情形啊。来，请看一下那个108条。在有限公司这里啊，在有限公司这里，因为股东都是负有限责任。所以呢，我们就要开始去考量经营效率的问题。在无限责任形态之下，因为股东负担无限责任，我们把经营效率丢一边，股东权益保障放最优位。来到有限责任形态，我们都每个股东的责任都是有限的，所以呢，就把经营效率往上提升。经营效率往上提升的方法就是，我们找一个懂事的人来做董事的。所以，全108条第一项规定说，公司应该至少是董事一人之一，又并代表公司最多至董事三人。所以，从有限公司开始啊。企业经营跟企业所有不再是必然的结合，不再是每一个股东都是业务执行者，而是我们必须从股东里面选出我们能够信任的人出来执行公司的事务。那这个叫企业经营跟企业所有分离。企业经营跟企业所有分离的意思就是，公司的经营者跟公司的所有者是分开看。从有限公司开始才有这样的观念嘛。企业经营跟企业所有分离，它的概念其实有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这样，就是股东无经营权，需另选任经营者。这是第一个层次。然后第二个层次是经营者不以具股东身份为必要。这个你可以看108条，刚刚我们看108条第一项，在有限公司里面，股东可以执行业务吗？不行，必须选出董事来执行业务。你可以看哪一条呢？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股东有业务执行权吗？没有，可以看一下202条。 来请看202。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202它这边规定说，公司义务的执行呢，除了依法或依章程规定应由股东会决议者外呢，决应该由什么董事会决议行之呢？所以呢，他们是企业经跟企业所有分离的概念，不是说你是股东就有义务执行。在108条第一项告诉我们说，必须选出董事来执行业务。那在股份有限公司呢，206条告诉我们说，义务执行权应当是谁的？是董事会。所以来到有限和股份有限公司，才出现董事这个职位。无限跟两个，它的业务执行者在执行业务股东，那他们原则上都是谁？都是公司的股东。好，接下来第二个层次是说，经营者不以具有股东身份为必要。这个层次啊，在落实的时候，我们的108条第一项，他没有去落实这个概念。你看108条第一项讲说，董事要从哪边选？由股东中选任职嘛。所以108条第一项告诉我们说，董事要具有股东身份呢、啊，那他就没有去落实这个概念。可是呢，股份有限公司在192条的第一项，它是有实现这个概念。来，请看192条第一项和108条的差别哦。108条第一项是会强调说，董事要从股东里面选出来。可是192条第一项讲，公司的董事会设置董事不得少于3人，由股东会就有行为能力之人选任之。你可以把那个人圈起来。换句话说啊，如果在股份有限公司里面，公司的经营者不是股东也是可以。来，所以请问我们中华民国是哪个形态？我们有完全落实企业经营跟企业所分离原则，我们没有完全落实。我们中华民国落实的第一个层次，哪一个层次？股东没有经营权嘛，对不对？我们国民有统治权吗？我们国民没有国家治理权嘛？我们是怎么样？要另外选任经营者吗？怎么会选出什么执政团队出来？那我们的第二个层次有落实吗？没有。因为第二个层次的概念是说，经营者都可以不要具有股东身份，但是我们的经营者要具有股东身份嘛？要，对不对？好，那我们来想第二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其实是先选与能啊，我要选一个贤能的出来经营公司嘛。第一个层次除了选贤与能之外，还有什么考量？效率考量。你想看看，如果今天中华民国的治理是全体国民起来的话，太困难了，而且太愚蠢了，因为很没有效率吧。然后再加上国民里面呢，有很多人是不适合做决定，对不对？比如说，一样是这个社会事件啊。大家已经听了1个多礼拜的社会事件，已经有人说要判他死刑了，是不是？讲实在话，今天我都觉得，就是我们当局的立场来看，如果今天不是他打人啊，黑道巡逻多的是、啊，判这么重吗？这么关注吗？才没有嘞，还判死刑嘞。但是现在这下子没办法善了，我们法官哪个有种说，其实这个是伤害的，试试看，我就觉得我佩服他。但严格来说，他是伤还是重伤？啊，算了，会被打，算了，我不敢说。所以，如果我先客观一点去看这个问题，又回去我们学的刑法去想这些问题，或许答案是社会上的人没有办法接受的。可是如果说今天，我们用比较情绪的角度去看这个问题的话，可能是这样：今天是因为被打是一个老实装酷的司机，今天假设被打倒在地的是一个身高185公分壮硕的摔跤选手的话。那社会上会这样吗？不会，他就说啊，就不靠搞了，我呢，这样也可以打得倒呢，你可能就会讲他。但是不都一样都是伤害的行为吗？为什么180节就该打？为什么摔跤选手就已经该打？这因为我不敢回想，因为我怕一回想他就死了，所以我只好任他踢，最后被踢进加护病房。所以简单来说呢，公司法想法是这样：当这家公司股东人很少的时候，因为大家都负有限责任。所以呢，那就怎么样？先选与能就好了。这家公司里面有些人有钱，可是有钱不代表有能力经营；有些人没有钱，但他可能很有能力经营。因为股东之间彼此只要讲好说，谁出来经营这家公司，就让他去经营吧，这样比较有效率。所以第一个层次考虑的是什么？是效率的问题，是选贤与能的问题。让有能力的人出来经营，不要大家人一张口，做这样事情就该怎么会变得麻烦。第二个层次是什么呢？第二个层次是个更大的感觉。第二个层次认为说，一定要从股东里面选那个有能力的人。 先讲难听的，如果这群股东都要呆，我们都很有钱，不过我们都蠢吗？难道我们要从一群比较不蠢的选择，从一群蠢的选择比较不蠢吗？就感觉每次总统大选都有说含泪投票了，对不对？因为我们的选举的那个选择很少，就是几个，我可能很想留金城武，没有机会，因为他永远没办法进入候选名单里面。何必是这样？那或许说我可能想投奥巴马，不行呢？为什么？因为他美国人，不能够选。或是以前英国有一个首相叫布莱尔的，很帅嘛，对不对？也是律师嘛。可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像布莱尔这样的呢？没有办法啊，因为他不是中华民国籍啊。所以你不觉得我们的选举权受限吗？这样要符合宪法上的法律法原则吗？这样的限制有必要性吗？法律原则应该是有的，必要性原则是有吗？为什么我只能够选中华民国国籍的人呢？我怎么不能够选美国籍的人？如果这个人能够对中华民国好，为什么有中华民国国籍就一定会对中华民国好？没有中华民国国籍就一定不会对中华民国好呢？你看到这么多的中华民国国籍，一定要对中华民国好吗？没有，他不是 A 中华民国的钱，哪一个贪污案的人这样中华民国国籍？所以我们可以去调查，有国籍跟治理能力、跟治理的心态有正向关系吗？这个研究公司法以前认为说，你必须要是股东才会认真经营公司。后来公司法发现了一件事，会不会认真经营公司，会不会合法经营公司，跟这个是不是股东没有关系。所以公司法的在192条，在股份有限公司的部分，先要众多投资大众利益的时候，他就放开了，就说算了。以前要求说一定要从股东里面选董事，我192条现在不拘束了，有个只要是个有行为能力的人就好。人家股东薪资所归在哪里啦、啊？你就去选那个，纵然他不是股东也没关系。那假设是这样，如果金城武先生人在美国，还是在日本，突然我们就打电话通他说，恭喜你当选本公司的董事。那如果的话，都把他放下都在打电动，他打电动打一打，突然接到这样的讯息，那还可以怎么办？那我知道我去当董事了。不是这样，要记得哦，股东会选你当董事，不是这个邀约啦，要明白吗？你可以说我不要当，不然的话这太恐怖了，哪家公司选你就得去做我们的没有决定自己工作的自由，那太危险。所以呢，在这里公司法做了一个选择，有限公司立法者考量说，你们人少哦，你们三五好友尽量从核单纯地方去抢就好。有限公司这样考虑，那股份有限公司认为说，既然牵涉股东人数比较多人利益的情形之下，他就不再坚持要从股东里面选经营者，让股东去选择他们所能够信任的当经营者。如果股东信任一个没有股东身份当经营者，那这样子我们公司法立法者也不需要替他担心太多。简单一点，假设我们总统副总统选举办法把国籍的这个要素拿掉的话，如果奥巴马来参选台湾的总统，台湾的人民还愿意接受他当我们台湾的总统，那立法者在担心什么吗？这不是我们的努力吗？不是我们的选择吗？那么总统方面是黑人过啊，像我们想要当黑人当总统啊，感觉不一样。如果我们想法是这样的，那为什么立法者限制我们不能够这样做？这公司法的想法是这样，那你拿去政治看，好像是这样。那这样或许以后，我好歹可以选择，要么要选帅的，对不对？要么选有才能的，要么选怎么样？总不用每次都在这里一个党选来选去啊。永远不是民进党，就是国民党，再了不起就是新民党，永远都是这样。所以每年选起来都不太高兴，不太舒服啊。所以这边的建议可以去思考说，企业经跟企业所一定要结合在一起吗？还是可以分开去想？公司法在这边做了一个选择哦。所以大家记得哦，企业经跟企业所分离原则啊，它有两个层次的概念。第一个层次呢，就是讲义上写的非以股东身份直接经营公司，这是一个层次，必须要另外选出董事出来。那股份有限公司呢，是完全贯彻这个概念，它来到第二个层次，连这个经营者都不需要具有股东身份，他不具有股东身份，依然可以担任公司的经营者。好，那以上这边呢是资合公司的形态。那接下来最后一个，我们说有一种东西叫中间公司。中间公司就是说啊，它有人和的概念，也有资合的概念。例如说，像刚刚介绍两合公司，两合公司里面呢有资合的概念，因为它有限责任股东；两合公司里面呢，它有人和的概念，因为它什么？它有无限责任股东。有限公司其实有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有限公司的股东呢，是什么？是负担有限责任，可是有限公司彼此的股东彼此之间可能有一定的熟悉度，所以我们会有一些要人和的设计。什么叫人和的设计？例如说，我们来看一下113条，你要请看113。113条这边提到说，有限公司啊，在以下4件事情。 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哪些是变更章程合并结算和清算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这是有限公司准用无限公司的规定。那么我们来翻一下无限公司里面的47条变更章程这一条。来，请看第47条提到说了，公司变更章程应该经过全体股东的同意。好，所以有限公司变更章程要经过有限公司全体股东同意。从113准用47条，你就看得出来了吗？这就是人和色彩。为什么？因为只要一个股东不同意，章程就改不了。所以这代表着公司法重视每一个股东的意见，在有限公司的部分。好，再讲一次哦，因为113准用47条嘛。就在有限公司里面呢，只要有一个股东不同意修改章程，章程就无法修改了。这就代表立法者在有限公司的部分，他尊重每一个股东的意见，这就是人和的概念。因为如果是资和概念的话，既然大家都是钱的集合，那我们就少数股东多数就好。可是有限公司呢，你刚刚看到113那些条文，它都不是少数股东多数的概念，它都是要全体同意才能够做的概念。那这种情形就代表说，在有限公司的部分，立法者还是会尊重每一个股东的意见，这就是有限公司的人和色彩。所以呢，我们就说了，有限公司也好，两个公司也好，他们就所谓的中间性的公司，就叫折中公司。好，学理上以上就是三大分类。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介绍那个有限公司内部的结构。